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每周五都是我们一起来关注留学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其实在高考之后，家长们都开始进行一个选择了。有的填了志愿，然后已经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有的可能并没有能够上到自己所心仪的大学，心仪的专业。那么能不能够我们继续寻找一下，比如说国外有哪些专业，哪些学校是适合于我们的孩子的，那究竟应该怎么样去选。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聊从就业导向去选专业，因为最后我们学到最后啊，要不然做研究，要么要就业。那么做就业这件事情的话，究竟什么样的就业会比较好，薪资比较高，然后离家比较近等等啊，这种理由。那么究竟通过就业选专业的话，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专业会适合自己？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会详细的为大家进行一个讲述。首先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教育部启动实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升级版贷款骗术浮出水面，大学校园成网贷行骗重灾区，冷门专业成爆款，动物医学录取分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推动高等学校加强基础研究，实现创新引领，教育部日前印发《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计划提出组建世界一流创新大团队，建设世界领先科研大平台，培育抢占制高点科技大项目，持续产出引领性原创大成果，到本世纪中叶培养出一批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此外，计划中还提出四大核心任务，即组建世界一流创新大团队，建设世界领先科研大平台，培育抢占制高点科技大项目，持续产出引领性原创大成果。一年一度的高考录取将要完成，家长和考生都在忐忑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在今年的志愿填报中，很多家长发现以前少为人知、不太受关注的冷门专业，现在开始逆袭，甚至成为炙手可热的爆款。据了解，现在随着养宠物的家庭越来越多，社会需求量大，报动物医学的考生日益增多。另外，动物医学也是农学院的王牌专业，所以录取分数线比很多人想象的要高。对此，专家表示，专业不能决定一生，首先家长和孩子都要对报考的专业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不能仅看专业的名称，要了解专业和未来职业的关系，到大学网站上了解专业的培养目标，需要学习的课程，了解孩子的能力倾向。 录取季如约而至，一些不法分子又打起了大学生的主意，把网络贷款包装一番来下套。记者近日了解到，臭名昭著的校园裸贷逐渐淡出大众视野，而录取通知书、抵押借款、整形贷、求职贷等多种升级版的贷款骗术却浮出水面，大学生群体俨然成了被骗的重灾区。记者对50名大学生展开一项随机调查，结果显示 70.5% 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或周围的人在大学期间遇到过诈骗陷阱。对此专家表示，大学生群体要警惕诈骗陷阱，防止上当受骗。在日前结束的第18届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及2018世界青少年机器人邀请赛上，北京学生以21金11银二铜的成绩位列金牌榜首位，创历史最好成绩。据统计，全市已有上千所中小学开设机器人课程或组建机器人社团，参与机器人学习的中小学生超过20万人。记者从北京市科协了解到，作为中国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联席赛事的北京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已成为一项深受青少年喜爱的科技创新品牌活动。此外，为了充分利用中央在京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源优势，市科协每年从50所基地校中选拔500余名中学生进入160余个国家北京市重点的实验室，在200余名教授及专家的指导下进行科学课题探究工作。好的，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暑假已经开始，您给孩子安排好假期生活了吗？今年暑假，教育面对面与国内知名体育运动机构联手推出明日新主播暑期夏令营活动。活动中，中外教练老师将带领孩子们尽享体育运动的乐趣。同时，教育面对面将利用自身节目优势，带领同学们到北京电台参观访问，走进直播间、录音间、视频拍摄室、数字音频制作室，让孩子们体验和了解广播节目制作流程。孩子们还能得到电台一线节目主持人的专业课程指导，每个孩子还将录制属于自己的声音作品。暑期最后三期活动，请您抓紧时间报名，详细情况请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节目微信公众号，点击阅读原文进行预报名，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及时取得联系。 志在四方，当你燃起心中希望，跨越重洋，帮你实现人生梦想。教育面对面，每周五六，留学面对面，及时的留学移民信息，贴心的权威指导服务，让你感受世界的广阔。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之留学面对面啊。这个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讲究竟怎么选专业了，因为高考之后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尤其是现在很多高二升高三的家长也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在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就是来自于北京洛可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求职咨询业务总监白雪来做个节目。白雪你好。 哎，你好姚迪。 今天来做客节目，其实主要就要讲一讲究竟是以就业为导向，我们应该如何去选专业。原来选专业的时候基本上就看名吧，对吧？ 对。 听过这个学校的名字啊，但这个学校只要好，那基本上这个专业都差不了。好多人在选专业的时候基本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能上就行。究竟这个专业学什么的不管了，对吧？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孩子喜欢的，不管了，能过去就可以。但现在呢，随着这个就业形势呢，压力会逐渐越来越大，这个用人单位啊，公司对于我们的这些同学们的要求呢，可能也会随之不断的增高。 没错。 这因为他们也在不断的去遴选适合于这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些职位的人。所以呢，就业上，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专业适合于去就业？怎么样才能是教一份真正的好专业，能够就业好挣钱多的好专业，我们今天就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好呀。 因为之前呢，其实美国的在那边有一项调查显示说有 30% 的学生至少会换一次专业。那虽然我们在留学前会得到大量的建议，但是关于专业的惯性思维呢，有些时候呢是错的。比如刚才在资讯里边咱们谈到了说动物医学。那就是给动物说当医生看病吗？ 可能并不简简单单如此啊，这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就是具体要学习的内容，不是说你学这个专业你出来就是当那个宠物医生的大夫， 是 啊，这个可能太狭隘了。如何摒弃传统的选专业的观念，如何以就业为导向去选择海外大学的专业，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讲这个话题。近些年呢我们看到出国留学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 嗯， 但是与此同时海归人数肯定也是逐年的在增加， 增长，对 对，因为其实咱们现在国内的经济情况还是不错的， 嗯， 而且呢有很多的机会，从薪资水平上是这样的，因为我正好咱们聊一聊，因为我的家里有一个亲戚 啊， 他在美国那边硕士毕业以后， 嗯， 在那边的薪资大概是11万美元， 嗯， 然后 一年，嗯， 11万美元一年， 嗯， 大概的真正的工资是合下来66万吧，就是6.7吧，现在算七十七万人民币一年， 嗯 嗯，但是以他这个工作跟他的实习资历，如果回到北京的一些大型的科技的公司的话， 嗯。 据我所知差不多也得在五六十万这样的一个工资的数量， 嗯， 那其实已经相差不大了， 嗯， 而且生活成本上来说在北京，如果要是北京孩子啊，回北京可能还比在国外花销还少一点， 嗯，是的， 对 对， 所以在这样来说的话，其实这个国内的这个就业优势是非常大的， 嗯， 那么未来5年内说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拐点， 嗯，嗯， 就回来人越来越多了， 嗯， 那现在究竟海归回国就业形势怎么样，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说这不好找工作了， 嗯，其实海归的这个就业形势， 嗯， 包括就业的人数每年都是在增加的， 嗯， 比如说嗯，去年2017年然后海归的人数大概在67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数量，然后预计今年可能会达到75万， 哦， 那是不是 一下多8万啊？ 是的，是的， 嗯。 但是国内的其实应届生的这个同学，他这个数量也是在增长的， 嗯， 今年大概会有820万人， 嗯。 所以说，如果海归回来找工作的话，竞争还是很激烈的，啊，这是其中一个形式。 嗯。 另外呢，我们经过我们的调研会发现啊，在这个国内找工作的话，有几个行业目前，嗯，对海归来讲其实是开放比较多的， 嗯，比如 说互联网， 嗯， 啊，比如说金融。比如说教育培训这三个行业啊， 嗯， 是现在开放比较多的。另外呢，嗯，随着咱们国内经济的这个发展啊，我们看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其实对海归人才的需求将近达到了70%这样的比例。 就是他们其实大部分只招海归。 嗯，他大部分都愿意招海归。 哦。 嗯嗯。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关于薪资水平。 挣钱的情况。 哎，对。其实超过半数的企业愿意支付给海归的这个起薪呢， 嗯， 是在年7万左右这样的一个数量， 7万人民币。 对，但是对于硕士水平的候选人来说呢，嗯，可能有更多的企业愿意支付10万元以上这样的年薪。 嗯 嗯，那超过50%的2018年的应届生选择这个期望的薪资是在10到15万这个期间。 你说的是本科还是硕士？ 硕士。 哦， 对，所以相对于企业实际支付的这个情况来看，其实同学们的期望还是更高一点的。 嗯 嗯，当然我说的这是一个平均值啊，不同的专业然后不同的院校背景的学生，他肯定拿到的这个薪酬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对，你不能拿这个平均数然后来作为一个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啊。 对对，没错。 嗯，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三个行业是最喜欢招海归的。 嗯嗯嗯， 像互联网，还有包括金融，还有包括教育培训， 嗯， 这三个，这个是一个我在我看来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金融，我们大部分认为它会是商科的， 嗯， 会比较多。那么比如说互联网，我们就想到的很多都是我们所谓叫码农， 嗯， 戏称为码农的这样的互联网工程师， 嗯， 软件工程师， 嗯， 前端后端工程师。那么教育培训这边呢，可能更多的是学语言。或者是有一个一技之长， 嗯， 这个我就不太知道。比如说他们更喜欢招，比如说不同的企业他更喜欢招什么样的人，或大量的招海归呢？比如说互联网企业他喜欢招什么样的海归，学什么专业？ 嗯，像互联网企业肯定还是招技术类的会比较多一些， 嗯， 比如说学计算机的啊，学大数据的，甚至说学一些人工智能的， 嗯， 肯定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嗯， 啊，像金融刚才您提到了说啊，一般都是学商科的， 嗯 啊，但是其实现在金融也有一个趋势，就是他也很喜欢招像计算机类啊，理工科的学生，这个其实是一个趋势。 哦， 现在因为银行它也在转型， 嗯， 它也在从技术层面啊， 转型，所以它对于这种理工科的需求也是比较大的。当然商科的这个需求依然还是很稳定。 嗯， 那在教育培训方面呢，其实像教育培训行业，它的这个招聘的这个范围就更广了。除了学语言然后当老师做教育之外，其实它有很多职能类的岗位也喜欢招海归，比如说像这种课程的顾问，或者说像留学的这种顾问。 嗯， 另外呢，就是在教育培训方面它也有一些职能类的岗位，其实都有这方面的需求。 因为我这个最近带孩子去早教， 嗯， 我就发现这些早教的老师英语水平都很好。 是的是的 啊，这个后来一问基本上都有海外留学的这样的经历。 嗯， 对，但原来我们那会儿一想到比如说做幼教基本上还都是中专职高， 嗯， 也就到高职， 嗯， 啊这样的一个学历层次。但是后来在做早教以后，你会发现这些老师们很多都是硕士毕业，然后回来就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 嗯， 这个是我原来确实没有想到的。 是，现在也是这种教育的升级，包括对老师的整体的这个素质的提高。 嗯 嗯，所以对海归的需求是越来越大的。 你知道，曾经我还听说过一个事，我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啊？ 嗯， 就是某 Z 打头的这个服装品牌， 嗯， 各个商场一层基本上都是他们站着，说一有这牌子，大家都愿意过去逛啊。 理解 啊， 嗯， 然后说他们的导购的人员， 嗯， 要求也都必须得是海归回来，然后要有一定的审美的标准，嗯，然后英语一定要过硬，就是只要是老外来，你必须得是能通过英语跟他进行一个交流的这种。 嗯嗯， 你听说过这事儿吗？ 这个没听说过，但是呢， 哦， 我听说过像其他一些行业， 哦， 啊，对于这个人才的要求，比如说， 嗯， 刚才您提到的教育行业， 嗯， 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奢侈品行业， 嗯， 啊，他可能对这个英语的要求非常高， 嗯， 甚至说在一些零售行业， 嗯， 啊，因为只要是有顾客需要打交道的这方面的，都对海归有方面的要求。 哦，有的时候都要求你这英语至少要接近母语的状态， 嗯， 才能够达到他们的这个入职的标准啊。 是，没错。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下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家长在帮孩子选学校跟专业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考虑，比如说所在的城市的环境怎么样， 嗯， 是不是一个大城市， 嗯， 然后呢，这个治安怎么样。啊，包括移民政策等等啊， 对， 但是从就业角度去选择专业，这样的就您所知了解的情况， 嗯， 现在这样的比例大吗？ 嗯，像您刚才说的啊，其实家长也好， 嗯， 或者同学们也好，在选专业的时候考虑的因素很多， 嗯， 包括城市啊、环境啊、移民，甚至院校和专业的排名，这个也是非常考虑的。 嗯， 但是从就业角度来考虑专业的这种比例，我们发现很小。 嗯， 即使考虑到了说未来就业的方面，也是很停留在表面。 嗯， 比如说在自己的印象中，或者听亲朋好友说什么专业好找工作之类的， 嗯， 这种话题，而没有进行过这种系统的职业规划或者调研分析。 嗯 嗯，所以最重要的是，很多的家长和同学们在他们的观念里啊，总认为说职业规划应该是读完书，或者说临近毕业之前再考虑的事儿，其实并不是这样。 嗯， 应该在出国选学校和专业的时候就做一次系统的职业规划，这样毕业的时候才不会说现在这么多海归同学， 嗯， 哎，来找到我们说遇到很多求职迷茫的问题。 嗯，但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在当年我高考之前的时候，我填报志愿的时候， 嗯， 其实我就挺以就业为导向去填的专业，不是说播学播音这个事儿啊， 嗯， 我除了播音之外，一批二批的志愿报的。那会儿我在想，那这谁知道四年之后或者是六年之后， 嗯， 那这个就业会什么情况呢？ 嗯嗯， 那我这个时候我以就业为选，会不会太盲目了？比如说现在前两年吧， 嗯， 金融类的，比如说券商也好，保险公司也好，银行也好。那可能薪资水平确实非常的高， 嗯， 每年挣得盆满钵满，年终奖金价好几十万上百万，那大家都觉得特别好。但是如果那个时候你填报这个志愿，等到两年之后你毕业，或者今年你毕业了， 嗯， 那可能就业形势就不如原来那么好了，那这个怎么办呢？ 对，这个也是很多同学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会遇到冷专业和热专业， 嗯， 而且这个是一个流动的事情，可能这两年热的过两年就冷了，确实会这样的现象。那我刚才说的这种职业规划呢，并不单单指的是说毕业后我们对于这个工作这个岗位，其实职业规划它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事情，它需要很多的维度。比如说在选专业的时候，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自己的像性格特征啊， 嗯， 优势特长，包括就业方面的前景啊，根据这些整体做一个职业规划。这样的时候我们在 选专业的时候就不会说特别盲目，而且你觉得说啊，你可能选了一个非常热的专业，然后未来好找工作，即使是这样，有可能你进入了之后发现自己非常不喜欢，读不下去了。或者说毕业之后我进入这行工作之后，我工作了两年我就干不下去了，都是有种可能的。 那您觉得从就业角度去考量海外留学国家跟专业的选择，最终的原因是为什么？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可能是因为家里的薪资原因，就我可能家里的财产的情况，我可能只能支持我去一些相对比较便宜的地方留学，可能南非或者是中东欧的地方，那边留学可能相对比较便宜一点，我可以去那儿留学。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喜欢某一个国家，比如说我就喜欢意大利，然后我觉得学这个时尚，学这个设计就得去意大利。或者我学工科，我就喜欢法国那种环境去学这种这个工业的设计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比如说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选择出来了以后，那我怎么能够说真正能够适合于我？那么从就业的角度来讲，去考量这些东西呢？ 首先我觉得同学们要了解你未来想要做的这个行业，至少有专业的人来给你讲一讲，说这个行业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包括这个行业里面都有什么样的岗位，未来你的这个职业的发展和晋升都有什么方，有什么方向。还有呢，就是你是不是对这个工作出于你自己个人的兴趣。如果说你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的话，那就出于你自己的一些优势或者一些性格的考量。 还是要是从自己，首先是如果要是你了解这个行业的话，还要从这个行业入手，如果不了解的话，还要从个人的兴趣入手。 对，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选择。 是啊，是。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聊到，就是说有一个调查显示，只有 16.5% 的留学回国人员在所学专业以及与实际从事工作的匹配度方面选择非常匹配。那么对目前工作持非常满意态度的只有 3.5%， 选择满意的为 27.1%， 也就意味着就是满意以上的大概也就是30%不到，就30%左右。那么目前呢，无论是留在国外工作还是回国工作的，那么这个专业对口情况是什么样的？从咱们的统计来看， 经过我们调研，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62%的海归同学在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时间都不超过半年。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这说明了什么呢？其实说明大家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都很迷茫。盲目选择了一份工作之后发现并不适合自己，所以又跳槽了或者又转行了。所以说在过去的3年里呢，我们为40多万海归应届生解决了这个就业的问题，帮助过很多孩子啊，他们毕业后对于求职方向的迷茫和困惑，那他们普遍的情况都是不想选择现在自己所学的专业对口的这样的职业或者岗位了。那么但是呢，如果不选择自己的专业的话，又不知道自己所学的专业能做什么样的工作。比如说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吧。有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学会计的同学不想做会计了。我有一位同事他就是。 可是这个还挺难的呀，就是这个怎么转行啊？ 对，他是这样，比如说他是在澳洲读的会计，然后回来之后说不想做会计了。一个呢是觉得在国外学到这种会计体系和知识在国内没有办法很好的应用。第二个呢，他觉得自己其实并不擅长做会计。那他当初选择读会计的原因是因为中介说去澳洲读会计更容易移民。但是去了之后才发现，即使读了会计专业，好像移民也不是那么好移的。 就是被蒙了。 对，也不能说被蒙吧，他就是没有形成自己客观的这种分析。 其实就是现实可能相对比较骨感了一点。 对。还有一个普遍现象呢，就是大多数学商科的同学对就业是非常迷茫的。像读管理啊、市场营销啊等等。那很多同学， 这个专业其实在国内的专业也是存在这样的情况。 没错。那很多同学为什么选商科呢？都是因为在出国的时候，那中介说推荐去读商科。那他为什么推荐呢？是因为 好读， 好申请。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但是有学生说到了国外才发现，说一个班读商科的同学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一个老外都看不见，连语言都没有这种环境来提高。 后来发现学了一口东北话， 学了一口上海话， 都有可能啊。好了，那今天时间的原因只能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白雪做客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节目再见。